许你快要失去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时期懂得都是你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时期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17岁女生的温柔，这是李宗盛在他自己的感谢与理性的作品音乐会当中自己来唱过的一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不论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会有真正的温柔从心底泛上来。如果你已经离17岁很遥远，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会让你或多或少的回忆起或者怀念起17岁那一年呢？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算跟你听一首同样是承载了我们年少时记忆的作品，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 那一年，我们着迷惑，日子在无知中划过，爱情之前牵手，书本变得好重，19岁的年龄本来就不太懂，对我们这群人来说，爱情要比汽水可口，以前不变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过，19岁的年龄本来就该挥霍，忽然之间就走过，十字头的年龄没留下什么，二字头的开始我好想说，若一切可以从头来，我是否可以选择你不会的梦，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你不会的梦，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想说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 伊能静唱过一些歌，但是至今为止我仍然是认为她的19岁的最后一天这张专辑算是她的最经典的作品了。当年和裘海正、方文琳